成为你的妹妹，她的心碎，我的心碎，是否都是你呀？你收集的伤悲，是否没以为快乐过的红颜，最后都是你伤心的？